感情的车站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经历万水千山，还好一回头总是岸，总有另一个港湾。爱情的舞台风流云散，还有谁的怀抱一尘不染，无缘走上那红地毯，看过风景一样无憾。如果能站在天上看，感情的路好长，谁不曾为了一段情快过完。我笑着脸来看，眼泪在流转，只为证明爱情不是虚幻。找到另一半只是偶然，爱到海枯石烂不是能站在天上看，感情的路好长，谁不曾为了一段情快过完。我笑着脸来看，眼泪在流转，只为证明爱情不是虚幻。感情的路好长，谁不曾为了一段情快过完。我笑着脸来看，只为证明爱情不是虚幻。如果能站在天上看，感情的路好长，谁不曾为了情证明。